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喂，好啦，返返嚟大军阀嘅时间啦，哇，周身咁钟啊喂。唉，咁啊，即係係啦，今期啊，即係阿土伯你又即係想抽人水啊，人哋即係呢期学院就红啦，你又急不及待出嚟抽人水。你 抽咩水啊？ 仲俾人踢头添。 你又真係身痕顶啊大佬。 我问佢一个问题啫。 我讲。 我唔敢话。佢哋系小朋友，呢班阿哥， 就真系唔问叻嘅。其实 你如果真系讲，唔系争取嘅，咁我咦，咁咪好配合啊？郁敏兴嘅讲法， 唔系嗱，讲 我讲下啫， 讲翻件事先， 系咪？ 件事啊，由源咧就系其实呢排啦，学院啊犀利啦吓，俾呢个即系 英雄啊， 系俾阿梁振英做起咗啦，系咪先？即系俾呢个即系琴日施政报告嘅时候，又开名就点就喺度点评佢，即系一讲政制嘅问题嘅时候，即系几乎即系学院啦，即系其实佢讲嗰个即系所谓嘅民族独立论啦，就等于咗而家香港政改嘅矛盾咁滞。就话咧，即系而家咧，即系呢，我哋唔可以唔即系吓关注呢咁嘅倾向，要警惕。 最好笑嘅就系共产党嘅机器《环球时报》咧，今日嘅社论咧都配合埋阿六八九嘅嗰个宣言，直头喺度讲港独荒诞不经，但系就唔系笑话嚟嘅。 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应该问两个问题。第一， 点解要提升到咁高先？ 施政報告 policy address 通常咧 address 啲乜嘢咧？呢、這個英文字有啲意思嘅，即係港英殖民地嘅年代裏邊咧，就係話你要 address 公眾一啲重大嘅問題，我嘅施政方向乜嘢？ 嚇， 係咪？點解喺呢個問題上邊會提學院？大家都知道 Y 學院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命題。你唔好睇佢嗰個餡啊，即係佢講咩嗰啲係唔重要。點解提學院？点解提呢个议题？ 其实咪要玩出旧点学院嘅财政危机咧？ 其实旧年 学院大把钱啦， 旧点解旧年嘅施政报告唔提佢咧？ 唔系，同埋佢嗰个 timing 好紧要， 个 timing 同埋佢拣呢一样嘢，拣呢个议题，其实背后咧系有成个阴谋喺度。 吓，点样咧？ 唔系，起码嗱，起码我哋见到一样嘢，话占领事件或者雨伞运动，啲人唔系因为受到呢本叫做系即系 香港民族， 即系香港民族论呢本嘢感召，然之后走出嚟。 但系佢想捆绑呢一样嘢， 系好明显。 佢捆绑咧， 佢将呢样嘢定性， 顺理成章嘅。因为点解咧？你睇得到，命运自决。是当时学院的标题的嘛。 学联。 而咁啱咁巧。学联的标题都是用命运自决。 命运自主。 命运自主。 是。 即是等于自决啦。 是。 在他的角度一定是讲 determination 啦 ,self-determination 啦。是不是两样东西连在一起捆绑晒你成个雨伞运动。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希望带出的客观效果是什么呢我分析了几点。第一你成个阿爷要同佢解释㗎嘛。你一上台咁撚大镬搞咗7几日占领街道仲系中环金钟。加铜锣湾再加旺角三大最主要嘅旺点。我要你解释你作为行政长官都要啊虽然你系自己人系嘛党员咁你都要解释下喎大佬。咁就解释到囉。呢班僆仔搞独立嘅。系嘛？呢啲系勾结外国势力，企图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 等阵， 不特止，我仲要脱离呢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即系话你要同13亿人民对抗啦。 喂，呢、這个系咪因为佢冇得赖外国势力，所以先至要 隔行？ 赖紧噶啦， 两样嘢 赖紧噶啦。之前嗰日嚟写紧乜嘢啊？嗰日我同阿谭喺度笑紧嘅，喺党嘅笑谈，讲紧汇丰啊嘛， 系啊， 本票嘛，我都拗晒头，同嗰张汇丰本票乜关系啊？咁样， 荷兰银行本票。 但系中国嘅当权派系会信呢啲嘢嘅， 吓、 系会信咧呢啲咁嘅表面嘅现象咧，嚟汇丰银行将本票啊、过数嘅时候啊，咁证明背后有阴谋啦。跟住第二日施政报告即讲呢一样嘢，对梁振英嚟讲有咩好处？ 即 系话我揾到一个理由，俾你老细听、老共听，点解会有占领运动？就系、是、香港呢啲咁嘅力量啦，系而家咧系冇出嚟啦。 嗱，睇香港大學嘅官方刊物，佢特登講係用官方刊物㗎。係。系咪？其实学院大家都知道系独立噶啦，即系独立于呢一个嘅执委会噶啦。 刊物即系话代表晒所有学生啦。 其实系独立于个成个 exco 噶嘛，好多时两边喺度嗌交噶嘛，喺我哋个学院度已经系咁啦。立场系唔同噶嘛，因为佢作为第四权啊嘛， 间间要都一样噶啦呢啲嘢。 我嚟监察噶嘛，系咪？ 嗯， 佢点解要咁样做？你一定要问呢个背后呢个问题。嗱，第一可以达到呢个目的，令到自己顾权救自己。 嗯。 咁你咩？你有咩理由？你叫我落台啊？系咪呢啲嘅势力，只有我先能够处理得到噶嘛？ 即系 我 而家帮你，我而家帮你睇住个档口，我而家帮你督灰，系嘛？ 你达到第二个目的系乜嘢咧？你 consolidate 成个建制派， 系、 去呢同呢一个嘅所谓脱离，即系搞独立脱离，即系我哋嘅祖国嘅力量咧，系划清界线。 嗯， 你翻嚟我度啦。 咁咪即係 typically 敵我矛盾嘅嗰種做法嚟嘅。 佢建立一個敵我矛盾出嚟。 然之後就將你二元對立成個即係香港二元對立。即係你即係由呢個學院啦，即係呢篇咁樣嘅民族論啦，就捆綁晒你全部黃絲帶。咁、你而家你學院呢壇嘢走咗出嚟啦，係咪即係俾阿梁振英咁樣點樣鬧啦。咁其實你支唔支持佢呢？嗱，即系讲真，嗱，主流即系你主流嘅网上又好，即系其实民间又好，泛民都好，喂，而家全部归晒边个？啱喎，其实系， 所以呢个就带嚟第三个效果啦。因为点解咧？对阿爷嚟讲咧，或者对梁振英讲先， 系 佢分唔到啊。梁振英梗系估到啦， 啱。 梁振英一定分得到，捍卫言论自由同支持独立系两码子嘅事嚟嘅。捍卫言论自由系一个形式， 嗯。 即系我誓死保卫你发表意见嘅权利，即使我唔同意你嘅意见啊嘛，系咪？咁佢捆绑我哋嘅泛民度嘅目的系乜嘢咧？你泛民一定会话捍卫言论自由噶， 啱 系咯， 系咪？我冇认同你嘅内容，我但阿爷系沟埋一齐噶嘛， 系 咯。佢嘅思维永远系二元对立噶嘛， 即系你支持独立啦，即系会上升到你即系等于支持港独啦，你撑佢啊嘛。 咁呢个第三个客观效果咧，就是、梁振英真系醒到爆炸。 嗯。 因为点解咧？你捆绑学院去学联，唔系去学运，再加成个雨伞运动，咁咪解释晒咯。 但系有一样嘢我哋唔能够唔指出嘅，就系、其中咧，即系而家你学院咧，即系当其时出呢本《民族论》咧，嗰个叫副总篇啦。咁啊，呢个 Kevin Wong 啦，系嘛？即系其实即系同你只抽嗰个啦。啊！ 佢抽我啫，我冇抽佢。 嗱，咁啊，即系佢就 唔系我鼓励佢啊，即系唔系净系讲啊嘛？呢、這个世界好多嘢，其实应该要实践嘅。 嗱，我讲埋先，嗱，即系嗱，即系点解咧？即系嗱，呢个 Kevin Wong 我要即系特别讲出嚟咧，即系 因为都系你 Anthony， 即系我要插你就系因为你用仙人掌嘅名义。装佢弹弓，做咗个访问，跟住写咗两篇稿，跟住嗰啲人咧。我啲港大以前嗰啲 friend 睇完之后，哇！如果啲学生水平咁嘅，大佬 系咩？你啲 friend 有讲 系啊，即系当年嗰啲学运精英，我睇完嗰两篇嘢，好认真咁睇你嗰八千字啊！屌我老实讲，我只系睇头尾啫， 系 啊，都唔够一千字加埋， 系 咁，我已经觉得好大镬啦，大佬啲即系思维啊、逻辑啊、论据啊、举啲 facts 啊，系即系跳嚟跳去嗰啲乜嘢，人哋真系认真同佢细磨。细著佢嗰八千字， 完全系冇前文后理嘅。 唉、哎，你 Anthony， 你装佢嘅弹弓，不过 Anthony 已经公道噶啦，你已经系差唔多 逐字逐句， 你逐笔录咁啫。我睇住我 check 过你噶，屌你睇住啲录音，如果我 Anthony 几劲，原来笔录扑街嚟都， 因为冇重点啊嘛。如果唔系你好似八五二咁样，点会喺走嚟讲话咩？喂， 我惊佢话 得佢讲 佢 得啊嘛。 诶、哎，咪到翻嚟嗰个翻嚟嗰个问题。 系啊，我惊佢话屈佢啊。 你继续。 唔系嗱，你明白点解我即系要讲翻就系话呢个 Kevin 咧？咁呢个 Kevin。咁佢即係其实係呢个叫做係民族论嘅副总篇啦、即係当其时啦。咁但係佢今时今日呢佢偏偏就係呢个叫做係港大退联关注组嘅一个成员之一。咁我唔係话因为即係佢嘅本土派背景就然之后质疑佢或者係一个叫做门户之见呢就其实係即係我就即係信唔过佢咁样啦。咁但係你记唔记得就係话我访问佢嘅时候佢其中一个理由即係话要退联嘅就係、因为即係升级呢点解即係升级呢一种叫做积极抗争嘅声音呢係带唔到入去学联㗎嘛。而佢呢种声音係少数嚟㗎嘛。 嗯 点解你要点解你要退联先？就系、因为呢种声音系少数嚟啊嘛！如果呢种声音系少数嘅话，你有乜理由会捆绑晒成个学运啊？ 所以 带嚟嘅第四个我想讲嘅客观效果就系咩咧？呢个世界好简单嘅啫，二元对立， 系 敌我矛盾。OK， 而家佢打呢一个退联嘅人， 系 咪即系梁振英帮佢拉紧票咯？喺佢要求即系港大退出学联嗰度，边个咁打佢啫？而家你我哋最大嘅敌人，成个泛民阵营，成个反对派嘅阵营嘅敌人就系梁振英。 嗯， 系咯， 敌人闹嗰条友，即系敌人嘅敌人，即系我朋友。 嗯，喂，如果你咁讲嘅话，其实 你已经唔讲紧佢 content 啦， 系啊， 冇人再 challenge 佢个 content 内容啦。 嗯， 虽然我哋可以咁做，搵一节安排去做呢样嘢，睇晒个学院，睇埋佢个民族论、嗯，我哋可以嘅，系咪、嗯？可以大家即系、就是、大家当系理性辩论啦，或者你都系讲咁啊，屌咁你讲就得，我哋都讲得噶嘛。 或者咁讲啦，即系究竟佢呢个 move 咧，即系其实梁振英咁样将搞呢个叫做系即系吓学院呢个 move 咧， 一石四鸟， 唔系帮唔帮到关退联先？ 一石四鸟， 帮唔帮到退联？ 帮到， 唔系。我而家睇翻个数据先，个 figure 嗱，因为我上个礼拜咧睇呢个退联关注组嘅 like 数咧，其实2500嘅啫，而家咧就2900嘅啫， 多咗400啊， 多几百好少啫。讲真，唔系多好多嘅啫，即系但系即系同一个人嚟嘅。嗱，我唔系话因为佢呢个人咧，即系佢搞呢个退联关注组咧，系因为门户之见，我就 reject 佢所有嘢。但系佢系唔能够捆绑晒成个学运，因为佢本身就系少数嚟嘅。 嗯， 而梁振英特登要揾一个咁嘅少数， 系 特登要揾一个港大学生会嘅所谓官方刊物嘅一篇嘅标题文章抽出嚟。 系 呢一个就系大家需要细心思考嘅地方。 嗱，所以我 点解我话一石四鸟？简单再总结一次啦、 嗯。 第一，对阿爷嚟讲， 战略上系一石四鸟， 交代到 系 点解会出现雨伞运动。第二，巩固自己成个建制派嘅支持者。 嗯， 嗰啲唔系人民内部矛盾，呢个系敌我嘅矛盾。 嗯， 因为而家唔单止系企图勾结外国势力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嘅管治咁简单，而家系要脱离。 嗯。 呢、這、一个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嘅母体， 哦， 哇！一听完之后，你系13亿人民嗰啲乌下乌下嗰啲，啊，嗰啲唔系港猪啦，嗰啲系蝗虫。一听完之后，屌，梗系喐佢啦咁样，达到嘅效果，保住自己嘅权位，因为只有我系一个 appropriate 嘅人选去管治香港嘅啫。 其实呢、這个呢、這个梁振英真系以小控大，就隔山打牛，好犀利。 但系问题， 第四个效果未讲完啦、 啊， 就系帮到。打散呢一个运动，因为点解今次呢场运动里面阿爷要抽号算账嘅？第一个就系香港专属学生联会， 但我系共产， 你系大中华交嘛？ 系啊， 嗰度系讲本土派啊嘛，嗰度系讲紧独立啊嘛，喐柒你咯！ 我只会问一个问题啫，我系共产党，我系习近平，喂，我身边都会有个国安系统，都会喺香港度收风噶，点解我会乐于俾共产党走去，唔系俾梁振英走去骑劫我呢？ 我要加强嗰个嘅控制同埋管治， 嗯， 好简单嘅啫， 嗯， 唔系俾梁振英个问题，而系我哋成个香港佢发觉我哋不能够控制、回归咗土地不能够回归人心，喂，使乜搞咁多小动作啊？ 嗯， 喺过去嗰17年里边， 嗯，咪因为我而家就 喂而家重提23条啊，大条道理啊， 啱， 嗯， 阿哥，你班友仔。越嚟越过分， 即系你想搞独立嘅，但你又真系搞唔到嘅。 越嚟越超越言论自由嘅底线，系乜喺佢角度啊？ 即系两个 balance 啦、 嗯， 即系你要搞独立，你系停留呢个港字，但系对方要搞呢个廿三条，系只有一双一个理由嘅啫。但你又俾咗对方一个理由啦， 嗯， 俾佢一个 justification。嗱，我唔敢判断呢个系啱定错，因为言论自由老实讲咧，就系即系其实都冇乜底线， 或者咁讲， 除非你系鼓吹暴力， 嗯， 系咪？嗰啲就系离谱啦，系咪？如果你唔系鼓吹暴力，你系唔系违反人性，唔系违反道德价值，唔系违反普世价值嘅话，大家都可以讲嘅。 啱 啱啊， 好雅得啩。 所以有一件事，即系 所以点解佢捆绑到你泛民？ 系， 嗯， 因为泛民一定会将两样嘢区分嘛。 嗯， 我即使唔同意你嘅主张，我都会同意你有发表意见嘅权利啊嘛。 嗯， 咁你泛民一定撑佢噶，尤其是你嘅敌人系梁振英。 你讲啊讲，即系泛民好多人都牙牙乌啊，大佬，即系你净系见到即系嗱，所以我哋要界定清楚 ，to what extent， 我哋要去到边度 ，to what extent， 我要撑学院 ，how far， 呢个系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正如我哋上个星期里边喺度辩论紧， 系啊， 法国个恐怖袭击一样， 嗯、 有啲人就将我两样嘢都系捆一齐嘅。我话我唔同意。用呢一个嘅恐怖嘅方法去报复，呢个好自然啦，基本人性嚟嘅，基本道德价值嚟嘅。但系我都唔会同意查理周刊， 嗯、 你用呢一咁嘅方法， 另一方面唔同意 去谷自己嘅销量， 攞人哋嘅宗教领袖嚟搞，最后你咪会恶性循环，咪、以暴易暴咯。 嗯， 系咪？喂，两样嘢系唔同嘅范畴嘅判断嚟嘅，一个系言论自由嘅底线嘅问题， 所以唔可以 拉。会唔会再用呢一个嘅恐怖袭击？第二就系、你要对人系有 respect 噶嘛？ 嗯， 西方嘅民主价值其中一个核心系乜嘢？respect the difference。 嗯， 你有啲嘢系你唔可以踩人去界线嗰度噶嘛？ 嗯， 同样道理，我唔会同意即系港大学生会个学院系出呢篇文章嘅内容，但喂人哋有权出，有乜问题啊？ 系啊， 喂，你要两样嘢区分，唔好捆绑埋一齐。 但问题，如果你讲底线嘅时候，呢一样嘢系咪亦都踩到共产诶、即系踩到中国人嘅底线咧？嗱，点解我会咁问？就系、话因为共产党点诶、出呢篇文章之后咧，佢第一时间亦都喺《环球时报》嗰度成立咗个论坛，然后走去问：喂，你认为港独系咪已经成为不容忽视嘅势力？跟住咧，你会见到咧199票，唔系1999票支持，一百票都唔够，一百票都唔够反诶、 反 对， 反應幾快 即系冇。95% 对 5% 咯，差唔多系。 系啦， 即系其实即系梁振英同呢个叫做系 成功咗啦， 系非常之有默契。 环球时报呢一个嘅调查，我当你打多个折扣，成功咗啦。 唔系，同埋你见到佢啲留言系好得意嘅，佢哋好重视一样嘢，就系话，喂，你讲乜嘢都得，但系问题你分裂祖国就系唔捻得。 但系你 喂，如果你问我个人嘅价值嚟讲，喂。小国寡民，我真系认同嘅。 系啊， 嗰啲地方系最幸福、最快乐嗰啲人。 嗯， 因为点解咧？你管13亿人民咧，系好捻难， 好捻多包袱啊！屌你， 好捻多包袱嘅， 乜捻嘢都。你系咪中国人嚟噶？吓、啊，即系 喂，你问我个人价值啊？ 嗯， 喂，我真系倾向咁啊。如果你话有啲人成日喺度讲话中国系四分五裂，系咪唔得咁样？我唔系啊，可能嗰啲人觉得好开心咧。我寻找我自己嘅幸福。可能是西藏你冇撚搞我啦，系咪？新疆你冇撚搞我啦，内蒙你冇撚搞我啦，系咪？你广东都可以噶嘛，系咪？话所以呢个系涉及唔同嘅价值同范畴嘅问题。 嗯、 但系而家我唔系辩论紧呢样嘢，我辩论紧嘅系话香港呢一个 context 里边、 嗯， 你系咪俾佢个位置去入咗？ 系啊， 即入。 嗯，唔系，所以 正晒， 唔系，所以 对梁振英嚟讲、啊，你唔好以为佢傻噶。 嗯。 你唔好因为即系上咗脑，因为憎佢，所以咧你唔好以为佢背后系蠢啊，佢系有充足嘅计算， 非常之有计算。 同埋，我亦都想补充一样嘢，就系话习近平亦都想要梁振英呢一个结论，因为利用咗呢一个结论嘅时候，大陆嘅环球时报或者其他嘅官媒不断鼓吹吹嘘呢一样嘢，然后令到中国嘅民间唔会走去参考雨伞运动啊嘛，因为佢认为雨伞运动系一个港独嘅运动， 啱。绝对正确， 咁你咪唔会再联系埋。 同埋对当权者嚟讲，最中意攞一啲嘅 easy conclusion， 好 convenient 嘅嘢，我唔会喺度剖析香港一大扎咁问题，房屋、啊， 尤其阿爷系好多老细啊嘛，老细就唔中意咧，系慢慢喺度即系抽丝剥茧啊， 社会流动嘅问题啊， 唔会同你讲呢啲， 官商勾结啊， 我净系要人写个报告俾我睇啫，我净系要个结论， 我净要交个人头， 就老细就系咁噶嘛， 唔系我经常都咁问人嘅老细。你讲咁捻耐， 即系你成日炒人啦、啊，无良资本家。 喂，你讲咁捻耐，龙哥，我梗系会 address 你啦。你个结论系想讲乜嘢先？个结论就话咩咧？雨伞运动系因为有呢一个港独势力系骑劫，唔系叫骑劫，亦都唔系叫挟持。 而且你 系成个运动都系。而呢班人系咩人啦？唔系净系学院，学院只系一个表表者啫。 系 吓，成个学运嘅人。成个支持雨伞运动嘅人，呢、這个就系想脱离我哋个母体嗰班契弟。 唔系，所以你仲要睇埋咧其他人嘅反应，尤其系泛民。即系，所以我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 ，to what extent， 即系你去撑学院系咁紧要，你要厘清呢样嘢先。 嗯、 即系你系唔可以系无止境或者系无限量。佢以前做咗啲乜嘢？佢话佢民族论入边讲咗啲乜嘢？系纯粹系因为六八九系针对佢，所以你全掰噶嘛？你唔可以咁噶嘛？ 啊、 即系所以其实嗱呢、這个阿陈淑庄我唔能够唔屌啦呢、這个就真系好戆鸠呢条友真系啊！即系呢个，即系佢，唉，即系佢 status 啦，里面写一篇嘢，即系佢唔知系佢又打卡啦，去买咗香港民族论，咁然之后机场大嗰间 page one 最后一本啊，带埋过去台湾添啊，带埋过去台湾啊，你老尾啊，真系，即系喺大陆啊，睇怕睇已经，即系睇怕已经成为禁书啊，即系。 系嘛？ 如果呢个吉屎嘅，点解攞翻大陆？ 即系佢写完呢篇嘢之后，你睇下点人有咩反应？ 实不相瞒，小弟咧都想买本《香港民族论》。 你想 因为点解咧？我想知道讲乜嘛？因为原来唔系梁振英六八九题咧，我都唔记得咗佢哋攞过呢个做学院嘅封面，亦都更加唔知佢出咗本书，亦都唔知佢咩 arguments 吓，系咪？咁我都会买嘅。不过，我想讲嘅就系、是。小弟就真係唔會 po 上 Facebook 啦。 佢真係戇鳩。嗱你聽埋我下。 你估我喺樓下食飯、我同阿龍而家食緊呢個叉燒咩、 哎、大佬。即係你估你食緊呢個班腩飯咩，你聽埋佢講啲咩先。嗱佢整咗呢個 status 俾呢個盧斯達呢個毛代堂 cap-Q 咗出嚟。然之後就話佢啦。即係唔係阿毛代堂又 cap 咗阿易思婷點去點評佢。就話呢個泛民嘅人就係咁啦。这就是骑墙派的特色，每每在潮流兴起之后咧就去赶，然后咧就有啲大佬出现去依附，泛民系大中华嘅，公民党咧亦都系整场雨伞革命咧都过咗之后先急转弯去高举本土嘅，咁点解人哋去抢购民族论啊？呢本书唔系启蒙你哋冥顽不灵嘅呢啲泛民嘅 ，you don't deserve it。然之后毛代堂呢又加咗一句嘢，就係、是、话政治戏子除咗赶潮流根本就毫无信仰。你真係咪抵死呀、啊、大佬。 今次我有少少形容呢个毛代堂盧斯達喎、啊、真係大佬。 即係戇鳩到震呀、啊。即係你自己本身你作为泛民一个分子。喂你其实你喺阿爺嚟讲你系指标嘅其中之一嚟㗎嘛。你买呢本所谓禁书你然之后仲要带埋去台湾你咪俾人口实啦。 喂所以 唔系最核突就打卡啫。 系好戇鳩。 即系买即系我真系名正言顺会同你讲。第一我啲立场系好清楚嘅，我完全系合乎我逻辑嘅。我认同小国寡民，我认同自决，唔代表香港啊。OK? 广东我话我同意㗎嘛。 系啊。 屌。 唔系如果你讲 我亦都认同。言论自由嘅原则，但我亦都有反对你嘅权利啊嘛！屌，喂，嗰几个系唔同嘅范畴同唔同嘅概念嚟噶。 系啊， 阿姐，你唔好捆绑埋一齐。嗱，而家你又中咗计啦，你即中梁振英嘅计。嗱，我话你班泛民啦， 你 endorse 呢本嘢啊嘛。 最后嗰个司仪，而家咪 endorse 紧咯。 你而家你仲要揸住呢本嘢去当圣经、啊， 除非你陈淑庄去完台湾嗰几日写篇文咧系反驳嘅啫，如果唔系你真系一 佢真系戇鳩嘅喎，真系你而家系俾人哋口实啊嘛， 唔系如果 你系俾咗中共口实攞13亿人去压你啊嘛，然之后就令到呢个23条立法系多一个理由啊嘛，咁你咪俾阿梁振英得逞咯， 你谂下仲有啊第五料啊一石五料又点啊，帮自己炼油。我寻日好留意咧，因为我揸紧车嗰阵时候，就系佢七点钟有个记者招待会。 嗯， 有记者问梁振英：第一，如果你嘅政改方案不通过嘅时候，你哋嘅负责嘅官员，甚至乎你自己会唔会落台？主要问嗰三个负责官员啦，即系谭志源啊、林郑啊、嗰啲刘江华咁上下啦吓，三人组啦咁样。第二个问题喺同一个问题里边， 嗯， 就话你系咪为咗自己嘅连任，因为唔通过而铺路？梁振英嘅性格，梗系答完第一条问题，答第二条问题，佢竟然答第二条问题先，好少可嘅。嗱，我有嗰时答咗你后边嗰个问题先，因为我觉得嗰个问题重要啊嘛。 系啊， 我要即刻回击嗰个问题嘛。佢就答咗佢自己系咪为咗连任铺路个问题先。 佢真系好煞有介事喎呢一样嘢。 我就系嗰一刻啫，因为我中途咧先由呢个 CD 转去听新闻， 吓， 突然之间听到呢个问题。突然之间发觉佢原来答咗第二部分先，就话自己会唔会为咗连任铺路，而唔系答嗰政改三人组同埋通唔通过政改方案嗰样嘢住。 嗯， 咁只系证明佢其实个脑海里边不断去转紧呢个问题。 嗯，但 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咁嘅体验啦，我就系咁，因为我成日俾人问问题噶嘛，我要答问题噶嘛，好、多时候我系会不其然地系主动系拣咗一啲我想讲嘅嘢， 嗯， 同埋我 concern 个问题或者我想 address 公众嘅问题，我先答。 嗯， 如果唔系咧，我系会跟次序嘅。 系啊， 系咪？因为嗰个系有逻辑噶嘛。政改方案通过唔到，会唔会三人组辞职？跟住就话你会唔会系背后有其他嘅目的？你系咪应该顺呢个次序答咧？呢个亦都系 logical 嘅 answer 嚟噶嘛。 嗯， 你冇理由拣咗最后尾嗰个问题先答噶嘛。 咪同埋以特首嘅 work agenda 嚟讲，系咪应该要首先处理政制嘅问题，先至再谂自己嘅连任咧？ 冇错。咁点解你会答呢个问题先咧？ 嗯，咪即系确保我要连到任，以后嘅以后再算咯。 系、哎，咁问嗱，其实一点仲未讲完嘅，就系、是、其实咧，你将呢样嘢咧，即系你将香港嘅即系呢个政制改革问题咧，就将佢简单为简单化为呢个港独问题啦。即系简单嚟讲，就系二元对立。 嗯， 即系二元对立撕裂社会，然之后咧扣 Q 你帽子。哇，原来。点解政改方案过唔到？原来真系有啲人咧系誓死要港独， 甚至乎啊，你对住嗰啲英美势力，我哋要倚仗嘅英美势力、啊，一听到你咁啊，我即刻唔撑你啦。 嗯， 系咪？几大镬嘅一件事啊！ 嗯， 你谂下克里米亚嗰个经验，阿爷点解唔敢撑呢个俄罗斯啊？ 吓、 啊，即系乜都唔敢噏一声啊！ 但你 因为我自己会发生啊嘛。喂，同样道理，你谂下当阵时个欧盟嘅时候， 嗯， 系咪有啲地方都唔敢撑啦、啊？ 嗯， 英国唔敢撑，西班牙唔敢撑啦、啊，唔通又讲翻民族住民自决啊？民族自决啊？屌我自己都嗨嘢，你搞我搞我嘅时候，同样道理，英美势力， 嗯， 如果唔撑你嘅话，你读条卵咩？因为其中一个指标，你能唔能够独立啊？系在于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啊嘛。你要去评估同埋衡量国际会唔会支持你嘛？如果台湾神捻早独立咗啦， 即系你系以一个最叫做务实嘅一个角度去考虑， 你加唔加入到联合国啊？阿哥，你真系要独立，你要加入联合国噶嘛？成为一个独立嘅个体噶嘛？有一票噶嘛？联合国大会里边，英美点会撑你啊？ 嗯，咪即系虽然喺呢个问题又转咗咁耐啊，但系最终阿连月增咧， 所以第六了啊，如果佢扣到呢个帽子，你系成功自己食捻埋佢嘅话。英美都怕撚咗你啦，仆街！ 咁你即系 我为咗你同阿爷对抗啊！ 嗯， 我承认你呢个论述啦、啊。 嗯， 阿仆街呢镬嘢真系。 而最后你 民主都唔肯撑你啦。 而最后你攞呢个港独呢个帽子咧，你捆绑晒所有即系嗱黄丝带，即系叫做系一网打尽之后咧，咁你仲有一班学生系等住被拉嘅。其实你对成个社会嚟讲系一个好严重嘅寒蝉效应嚟嘅。 同埋你 香港出嚟噶啦，其实系 话时话，我呢一代人都好少少，都相信小国寡民，相信自决。喂，你睇下我阿爸阿妈嘅年代嗰啲人， 都仲系大中华思 想，唔系你阿大中华交嚟噶嘛，大佬。 咁已经唔去到你阿爸阿妈嗰代，应该讲紧系去到九十后嘅嗰一班大陆新移民嗰一班就受民族主义教育，然后就真真正正大中华交嗰下先恐怖。 你即系绝大部分嘅社会嘅人系同你企喺对立面啊嘛、嗯，因为你有细心睇啦，学院有一条问题，我真系有细心睇。佢话如果北京批准嘅话，你可以有公投，你会唔会决定香港独立？竟然系四成对四成，我觉得奇卵怪。我都老实讲，你问我，我得一个 concern 嘅啫。 嗯， 如果俾我自决，梗系最好啦。 嗯， 第二就系如果北京唔捻反台嘅话，唔捻发捻都癫嘅话，我梗系投赞成啦，系嘛，仆街。 个问题系点解？ 即系话你港学院啊，港大学生会周围问嘅同学都系四成对四成啊。 嗯， 我睇翻佢个调查嚟做呢个结论噶。嗱，我唔知道你两个会点氹啦。我起码我会投赞成咯。 嗯。 即系如果能够 rewrite history 嘅，北京唔会反台嘅，佢由得我自决嘅，屌我梗系自决啦嘛！你黐捻咗线，我梗系要求香港独立啦。佢、连咁样嘅 set 咗个 condition， 佢都系四成对四成。 嗯， 所以你其实呢个问题咧，如果北京反对嘅话，你屌咪九成人都反对啦，仆街！即系我调翻转头去推论啊。 嗯，香港人系欺善怕恶噶嘛？ 最大嘅问题唔单止系欺善怕恶，而系你成个你与成个主流社会为敌。梁振英系推你成个雨伞运动，你嘅 supporters， 你嘅泛民嘅支持者，唔单止而家系阻人即系马路嘅问题，唔单止造成社会嘅滋扰，破坏法治，破坏秩序，而家仲系独立，咁你咪完全被主流社會變 化，所以我覺得就是、 所以呢個計謀係非常之， 我覺得 係有部署、有計劃，同埋特登提出嚟。 泛民嚟講，尤其係即係公民黨啦，即係要小心咯。即係你見到啊，即係嚇、啊，即係阿朱啊呢、啊這個即係 Tanya 啦，當然係啦。咁啊，仲有啊邊個咧？啊呢、這個主席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佢哋都即係 余若薇， 唔係余若 陳家洛啊， 陳家洛啊， 陳家洛唔係主席啦， 唔、係陳家洛係黨魁。咁陈家洛即系我 佢唔系梁家杰党魁咩？屌，我唔记得咗咯。 系屌，即系嗰阵 混乱啊！ 即系佢嗱，你而家你叫做系话想有一个本土论述，但系真系要清楚自己系撑学院系撑啲乜咯。即系你唔可以话即系 叫做系引军入案，你又即系你又请 Q 咗落去，咁你自己做埋做埋。 唔系佢大镬噶，你讲得啱啊 ，Anthony 一言惊醒梦中人啊，因为你公民党嘅本质系中环价值嚟噶嘛。 嗯， 阿爷点解成日都好忌呢一个公民党？呢班人样唔系捻样啊 ，sorry 啊，呢班人。是英文讲得好过中文，英文写得好过中文嘅人， 系啊， 全部系即系英美嘅人咧嘅外国嘅表现嚟嘅。 嗯， 呢班人系阿爷最痛恨，亦都系最怕人。 嗯， 所以咧，如果呢一次你陈淑庄，你谂住以为玩喺个 Facebook 度，咪系一般香港民族， 即系好似啊 自决啊， 香港民族论， 香港民族论就 po 晒喺 Facebook， 屌你，我唔俾罪证我。捉住你屌。喂喂仲有你阿姐要选㗎。 嗯。 陶君衡 post 都冇所谓，屌我唔撚选㗎，屌你领得我领得你死㗎，屌我鍾意买呢个西藏独立，屌你咩个新疆独立台湾独立关你查事咩，屌我都唔撚选，我都唔需要你去验证我嗰个理论啱唔啱。 嗯。 但你要选㗎嘛。 系啊。 你一个主流政党嚟㗎嘛。 嗯。 你俾阿爺咁样睇到扑街。 嗯。 你唔大镬？ 喂，但系咁讲，我哋点即系我哋讲咁耐，但系最终梁振英佢 呢啲时间差唔多，喂，不如转头翻嚟再讲啦，好嘛？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林卓廷。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花生多饭食，我哋梗系最积极。识听一定听 ，HKpeanut.com， 我系长毛。 用咗又唔觉，唔用仲大镬。逢星期四晚保险套，木野右界 Roger。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第二节嘅大军阀。咁阿龙，你头先就吓，即系有啲问题要问啦。 系啊，其实头先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喂，即系喺头先第一次咁多问题转入去，喂，就系、是、话，喂，梁振英其实佢个打击面系好细嘅啫，佢净系针对学院嘅啫。喂，但系问题你见到香，喂，讲如果你讲港独圣经嘅话，唔系就系香港民族论噶嘛？你仲有连月争一堆文噶嘛？你仲有城邦论，你仲有唯民论噶嘛？ 表面上打击面系好细，但系佢尝试用一个打击面意为好细嘅。 捆绑 晒院，其实捆绑晒全个泛民啊，参与雨伞运动嘅群众啊，同埋就 你又走去撑佢嘅时候，就等于就 endorse 咗佢嘛。 你捆绑唔到都好，你都会分化嘛。正如我今日都会讲啦，系咪？ 所以你问自己，你 大家又系要企位同埋企立场噶嘛？ 嗯， 你究竟赞唔赞同学院嘅内容？咁你喺度讲到模模糊糊，其实本来 系 好清楚嘅。我赞同佢有发表呢个意见嘅权利，不过我唔同意咁做，大佬好难讲噶呢个讲呢个讲法，系西方嘅价值嚟噶，系西方人先会明噶，西方都唔 系 好捻明啦，法国啊最先进嘅地方都唔 系 好捻明啦，大佬 系可以系啊，法国系真系可以为一个女学生戴唔戴嗰啲回教头巾而倾咗十几年噶嘛呢样嘢， 大哥。是咪佢真係成功地捆绑晒全个支持雨伞运动和泛民嘅人变成喺我对立面。 嗯。 而跟住呢佢就好容易说服所有喺国内大陆嘅反对力量啦、嗯。香港就係咁㗎啦。 吓、 啊。吓、啊。 因为嗰班友仔仲系有民族主义情义结嘅人嚟噶嘛。 嗯， 但系调翻转头，从我哋个运动角度讲，嗯，我哋点解要团结呢班蝗虫咧？因为只有团结可以反对共产党嘅力量嘅，你先至能够令到中国民主啊嘛。 嗯， 唔系为咗中国民主，为咗香港民主啊。调翻转头嚟讲就 系， 咁啊，我系要自保啊，我呢啲先系叫真正嘅本土啊，大哥。嗯， 好。咁啊，问埋阿嗱代阿 Edmund 啦， 唔系呢个咪答 Edmund 嘅问题咯？ 哦，院长问题， 我就答院长问题，点解要 care 内地嘅人支持你同反对你啊嘛？因为我哋嘅运动嘅出路只有团结到、连结到、串联到内地嘅反对力量，我先至能够令到共产党变啊嘛。 嗯。 唔系你就算唔团结佢都，你唔可以，你唔团结大陆人好都好，你都唔可以俾呢个叫做习近平系利用呢13亿人去打压你噶。 矛盾论，啊，毛泽东嘅矛盾论，我要界定清楚。我喺个革命嘅问题上边，边个系我朋友，边个系我敌人，亦都系主次矛盾嘅问题啊嘛。 系啱。嗯， 蝗虫系我次要矛盾嚟嘅啫，佢啲文化好唔好关我卵事咩？你唔好同佢搭一个飞机就得噶啦，仆街，系嘛？所以我唔会拣即系中国咩南方航空公司嗰啲噶嘛？屌，你梗系买最 high 嗰啲，咪解决到个问题咯？唔系我个人嚟讲，因为我唔讲其他人吓，大佬。 你 所以你搭国泰嘅， 你又解决到啫？ 喂，大佬，其他人解决唔到啊嘛？咁但系嗰啲系我次要矛盾啊嘛？佢有冇礼貌？佢排唔排队？你咪屌柒佢咯！我都成日屌噶，咁咪得咯。但系你唔团结呢班蝗虫，去，因为佢有13亿嘅人，你起码拉到佢几亿嚟抗拒呢个政权嘅管治，咁我咪有机会喺个制度改变，跟住文化改变咯。 而事实上，真系有一班， 呢个系我自保嘅方法啦。只有呢个方法，我先可以自保得到啊。 唔系，而事实上 ，even 系少都好，真系有一班叫做系大陆人，系即系为因为即系为咗你香港人发声而系俾人拉咗噶嘛， 坐捻到 系啊，坐监噶嘛，真系 阿哥。未放出嚟啊！到今日， 你唔可你唔可以 深圳黄雨伞友，啊，即系坐咗好 几百友啊！俾你听啊，本来真系可以扩散得到啊！屌共产党，点解咁样做啊？ 系 即刻拉佢啊！喂，大佬，你一扩散我扑街，大佬！喂，你西藏不嬲都已经系一个火药库，新疆系一个火药库，内蒙，跟住你全国各地，屌你咪八九民运咁捻样，好捻大镬噶， 系 啊， 所以佢要咁做，一定要咁样做。而家梁振英醒啦。将你哋切割， 嗯， 将你切割啦，将你同内地嘅反对力量切割啦， 嗯， 因为点解内地嗰班友我都识啲嘅，其实佢系寄望紧香港人啊嘛，你帮我打第一枪啊嘛，屌我打捻完第一枪之后，你要回枪先啊，大哥， 嗯， 我点搞啊，我得七百万人，即使你七百万人出咗360万人，就算你出晒七百万人去抗议啊，屌共产党睬你都戆捻鸠啦！ 你讲第一枪嘅讲法咧，就似即系嗰个叫做系让子弹飞嗰套戏咁样样啦。即系其实你咩极权咧，对住呢个极权咧，其实大家都系你眼望我眼，其实大家都想睇边个会系即系做个勇士先嘅。 喂，香港人出咗嚟啦，屌你唔 follow 我仆街，我实死噶大佬。喂，我基本上啊， 系 一打十咁滞噶，全场波 独立港独系伪命题嚟啊嘛， 系啊， 系嘛 伪命题，即系而呢个阿连真讲得好一样嘢，就系其实系中共系善于制造，系善于去制造二元对立，同埋即系善于制造对立面啊，应该咁讲啊，即系你本身系冇港独问题嘅，但系你扣咗帽子，然之后你系撑佢。而你撐佢嗰樣嘢咧，你係冇 clarify 翻，你係因為咩嚟撐佢？就當咗你都係港獨。 嗯， 你而家陳淑莊你都係港獨。 凡事撐他人的都是港獨。 係啦， 咪同埋佢 call 嗰篇文章，喂，我真係嚇死啊，大佬！你用新加坡嚟做比較， 咁 新加坡嘅獨立，因為呢一個地方咧都係得幾百萬人，新加坡好似而家500几万 ，OK， 係啊， 地方仲細過香港。唔计土地可用面积啦，系咪？ 嗯， 点解佢可以独立啊？扑街！新加坡系马来西亚踢佢走啊嘛，你讲要喊住咁走啊嘛。如果阿爷肯喊住咁走啊，我梗系杀啦！屌你，你仲要卖水卖平啲俾我添？你为咗同我做生意，要继续供应食物俾我哋添？ 嗯， 系咪啊？我哋最多就参下军嘅啫。 系啊， 系啦，即系读书读迟两年毕业嘅啫，大佬有乜所谓啊？ 嗯， 我哋个 context 唔捻系咁啊嘛。梁振英要举呢个例子， 就话俾大家听，嗱呢班友咧要武装起来添啊，点解几捻夸张啊仆街？ 唔系我哋多疑啊，佢真系咁样嘅其实。 喂，佢扣个咁，你咁啊帽子啊，大佬。 系啊。 喂，我由僆仔嗰个时候去研究紧呢个问题。冇寫出嚟啫，都諗過啦。屌新加坡得，點解我唔揾得啊？咁樣， 因為人哋馬來西亞唔要佢啊嘛，大佬啊！ 哎呀， 咁就 學老邪話齋，讀下書先啦，大哥。 唔係讀下書，喂，而家就已經讀咗咯。喂，我哋就要問點樣令到共產黨唔要我哋？ 都幾難啊！喂，第一，你有冇聽我哋呢個半個國情專家，我哋呢個嘉賓主持何俊仁講，佢係要喺我哋嗰度走數嘅，大哥，啲貪官。 哦， 佢要利用我哋香港嗰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我啲股票可以打包上市嘅，大佬，我要 cap 水啊，大哥。 但佢有两个金融中心，第一个系白嘅，即系我哋；第二个系黑嘅，即系澳门。佢可以用澳门嘅，仲方便。 咁唔可以所有钱都系黑嘅，仆街你，大佬，你都要搵啲白嘅钱出嚟噶。佢肯俾你走。系嘛？点解嗰阵时候讲一讲占领中环，佢咁卵惊啊？后屘佢回心一谂，屌而家全部都电子化噶啦，屌唔通仲喺啲出事代表度跑嚟跑去？ 唔系，所以其实唔好睇少呢单嘢啦。即系其实而事实上亦都即系，因为我已经见到即系主流嘅所有网上民意都系撑学院啦。咁但系即系要真系要即系其实即系再沉啲都要讲一样嘢，就系、是、话你点你系 to what extent 撑佢先？即系你真系要解释个原因咯，唔系话下下即系抛低一句叫做我们都是学院，咁即系学咗呢个法国嗰度算。即系你法国都系啦，法国呢个叫做系我唔想讲沙利尔，屌你叫嗰个叫咩？ 查理周报， 查理周刊啦，屌。喂，咁你查理周刊你撑佢，你系 to what extent 撑呢个查理周刊先？系嘛？ 佢咪有权利走去 用呢个嚟做比喻？再简单讲句。我可以系个个都系查理，不过我唔会同意查理，你攞人嘅宗教领袖嚟咁样侮辱。 即系咁讲，就系、是、话如果佢系即系佢系攞喺宗教里边，即、就、系、是、有啲 hate speech 嘅成分，你系咪都会去撑佢咧？ 唔会， 系咯， 好清楚我呢个立场。即系我嘅立场系 Lisa， 我唔代表你两位，但系我嘅立场好清楚。 唔系因为 我可以做查理，我有勇敢去表达我嘅意见，但我唔代表我同意你嘅内容啊嘛，大哥。 嗯， 你嘅内容系建立仇恨，你建立紧系宗教冲突，你建立紧一种系令到大家万劫不复对抗嘅境地。 系， 我不能够同意你做呢样嘢。 系， 吓， 但系如果你真系做咗嘅，咁我冇理由唔俾你做嘅，最多我去法庭用民事嘅方法去告你诽谤啊，或者你咁系即系制造种族仇恨啊咁样。喂，咁我就会从嗰个法治嘅渠道去申索。或者系投诉你，或者去同行政机关讲呢个系违反咗即系呢个普世价值，你宪法第几条里边系尊重大家唔同嘅民族同埋唔同嘅信仰嘅一种方法，喂呢个系另外一个码子嘅事咯，而唔系用恐怖袭击嘅方法打柒你，大佬 吓，咪所以梁振英佢咪有即系第二个措施走去搞民族共融咯，咪走去搞姊妹学校咯。 咩占领学校啊？ 姊妹学校啊！唔好意思，发音发得唔好啊！姊妹学校， 咁啊，即系所谓姊妹学校意思咧，就系其实又系即系拨款啦，透过拨款，然之后咧就鼓励你哋即系喺大陆啊，即系都会有一啲咧叫做系即系吓配对嘅学校俾你， 系啊， 然之后咧定期咧就有啲交流咁样样，咁啊，即系啲交流咯，所以即系其实你我哋自己本身大学啊多啦，即系其实而家即系你反而系见到。即系中学少啫，咁但系其实已经系唔少啦，已经系。 其实好多， 而家系即系叫将呢样嘢恒常化佢啫。 吓、 咁即系放映关争里边嘅认识祖国 啊， 中学版重要。 嗱讲啊咁讲， 因为点解咧？你一讲呢个例子咧，就谂起当年咧、学联系一片红嘅时候啊，即系国粹派当道嘅时候咧，就系昆啲同学走去。即系认识祖国咧，就是、搞交流团 嘅就话， 唔系嗰阵时冇鸡嘅，屌你未得周恩来讲咩？屌系啊，中国系冇鸡嘅，唯一地方有鸡就喺台湾啊嘛，屌系咪？ 系啊， 喂，呢个系一个远嘅方法嚟解决问题嘅。点解咧？由中学生开始，佢一定系俾啲样板你睇嘅， 吓 系咪？即系当年嗰啲咁嘅傻佬咧，七十年代嗰啲啊，即系刘乃强啊、李明坤啊，今日港学院嗰啲名单嗰班友啊，屌咪全部俾人昆捻咗咯，上到去睇下啲样板嘅农场啊，睇下我哋人民公社，大家点解唔为私利啊，为公众服务啊，仆街！ 你一定死梗，话俾你听。 我但刘乃强几廿岁人都仲信呢样嘢啫， 喂，后期唔信啦。不过为咗你之所在啫，大佬。 其实嗱嗱，讲呢个姊妹计划咧，即系其实我都即系介绍大家睇一篇文啦，就系喺读媒咧就有一篇文就叫呢、這个叫立方写嘅。就是话即系不同学不同血缘就如何姊妹咁啊谈呢个施政报告风声之姊妹学校计划。其实咧呢篇文咧系写于即系呢个施政报告发表之前嗰日写嘅，所以已经系有晒呢、這个即系咩嗱，佢入边佢列咗啲用家感言嘅。嗱咩用家感言咧？即系其实即系交流过啲人会点样讲啦？即系话嗱，其实你可能会讲就系话多一个机会去扩展世界比较差异都系好啊。但系根据佢嘅经验咧，就系话有四点。嗱，某啲嗱第一点就系某啲学校园咧就好大，有啲学重点嘅学校设施咧就好先进，就令到佢哋眼界大开。因为佢哋自己本身过往黑板印象就觉得大陆系好落后嘛。 系啊， 好啦， 以为豆腐渣工程嗰啲学校啊。 唔系，但系其实好多嘢都系样板。你正如你头先讲啦，即系其实系即系嗱，咪俾你睇到啲嘢咯。 即系去北韩旅行咁样样。 系啦，第二点就系话，至于设备较为简陋破旧嘅咧，嗰啲学生咧都会觉得自己好幸福啊，好努力学习啊。 我哋俾你睇噶嘛，一场 show 嚟噶嘛。 唔系啊，我哋唔系即系你讲佢讲嗰啲咧，系嗰啲农村学校，即系嗰啲山区学校。其实我哋以前咧国事学会咧，即系其实唔系 city 就系 city 国事会，即系而家呢个边个即系唔系第一届嗰、那个叫 潘希啊嘛， 潘希啊，潘希大律师啊，佢唔知搞啲咩山西呢个咩资助学校计划啊？佢点解要搞呢个山西 希望小学啊？ 因为佢又见到咧。即系佢又去过一次啊嘛，我见到哇呢僆仔好犀利，哇个个都好肯读书，喂你俾香港啲又吃又剩啊，然之后嗰五嚿水啊可以攞嚟即系搭巴士嘅， 俾人困够咗咯，俾人困够咗咯。 喂唔系、啊，即系琴日决战中环阿萧少涛咪咁讲咯。 喂，我讲我的经验俾你， 系 好。我呢一生人第一次攞个回乡证， 系 吓。 就系点解咧？我嗰阵时候都唔知需要回乡证嘅，就系、是、中三嘅时候， 系 翻广州踢。你知喇沙仔咧，就 系 踢波噶嘛，运动嘅啫嘛。佢咪咁样沟你咯，同广州个学校踢波。哇！嗰阵时候觉得原来广州真系确实系食在广州，嗰啲点心好卵好食。 旅游 人哋安排俾你噶嘛，仆街。 系啊， 系咪踢波又好卵斯文噶， 食好住好噶， 飞铲都唔俾嗰啲嚟。 中三嘅 时候、 第一个回乡证，第一个印吸落去， 系、 即系自己唔系跟住阿爸阿妈，我唔知你跟住阿爸阿妈啦，唔记得咗啦，系咪、就系翻广州。 哦， 使乜啫？运动交流都够啦。 系啊， 佢要渗透你嘅话。系咪 俾呢个好印象啊？ 唯一佢出咗事就踢紧波嘅时候讲粗口俾我啲即系收视听得明噶嘛？屌，虽然啲鬼佬、大佬 有血有肉，识讲粗口嘅广州仔， 喂，有共同语言、啊， 真犀利、啊，真系 咁咪沟咗你咯？ 吓、啊，沟咗你噶， 系咪、啊？虽然嗰啲环境麻麻地，即系你知道嗰阵时候已经系80年代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 吓、 啊，但系咧你见到嗰啲人。人哋好有 discipline 噶嘛， 系系感染到你嘅。 如果你咪夜晚黑我哋走去学饮酒、学食烟，第二朝就走去踢波，你又输捻梗俾人啦。 唔系，然之后你会有个印象就系觉得哇，屌自己太捻气啊！即系人哋咁即系咁珍惜机会咧，发奋向上咧，自己真系好幸福啊咁样样。 跟住咧，你就真系人心回归啦。因为点解？哇，嗰啲因为人啊，梗系咁。 系喎，即系要学。 中意黐啲叻嘅人噶嘛？ 系啊， 发奋图强呢啲系价值嚟噶嘛？即使几困难嘅环境里边咧，我哋都会系咁嘅咁样 啊。 哇！你就好 appreciate 佢，扑街啦！ 哦， 屌你咩？原来嗰啲样板嚟嘅， 吓唔系就算唔系，就算唔系样板都好，其实嗰啲人系饥饿所产，即系其实系因为即系佢成长过程系太过饥饿，所令到佢自己咁发奋出嚟嘅啦。 我嗰阵时候都有咁嘅感觉，屌我哋班少爷仔嚟噶嘛，少爷兵嚟噶嘛， 你唔珍惜 喺香港，你先系踢得最叻啫个足球。 系啊， 屌你去到，屌俾人俾入去， 吓 系嘛？ 喂，嗰刻你有冇呢个上市普通话嘅冲动啊？ 屌都话广州啊，讲广东话咯， 唔知个地方 系咪？ 啊，唔系咁啊，佢仲有一点咧，就话即系安排啲学生义教啦，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哋反省自己所学，而且明白咧，原来做老师又好辛苦，翻到嚟咧就努力学习咁样样。咁啊，佢就话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学习目标根本就好含糊嘅，而且学习经历咧根本上就系单一而空洞。 所以今次咧、你可以简单地咧再一个归结咧，就系成个梁振英嘅施政报告咧嗰个政治化嗰个意味咧，唔单止系在于学员。你再细心睇多两样嘢咧，第一，头先你讲个姊妹学校嘅问题， 其次呢就是逼你啲中學呢每年话资助你。 啊、 即系俾粒糖你，就等你输间厂嘅目的咧，就系希望你上去交流啊嘛。 咩斩断学运条筋？ 冇错啦。嗱，佢已经好后悔当日，即系你取消咗中国历史，等大家嗰个所谓嘅民族认同，或者即系同仇敌忾，好憎日本仔嗰种感觉已经系冇晒噶啦嘛。 系啊， 系嘛，大家都唔觉得即系自己系一家人嚟噶嘛。 但系嗰啲睇， 但系如果佢而家用呢个方法，一姊妹学校以呢一个嘅每年即系话资助你上去交流嘅话。其实你是潜移默化地去认同咗佢。 嗯。 正如呢我个比较是点呢 是。 美国佬呢全世界呢有一年有一个计划每年都有嘅就叫 IVP Program。 嗯。 就叫 International Visitors Program。 嗯。 就是请你呢全世界所有嘅反对派嘅领袖去参与嘅。 嗯。 台湾人呢一见到话咧，哎，美国佬请我 IVP program 咧，我就好开心。佢点咧？佢帮你出埋机票，搭 business 嘅。 嗯， 啊，跟住咧，每日咧仲俾埋啲即系 per diem 嘅 subsidies 你。 嗯， 咁咧，你话你想拣咩嘢？其实呢一个咧，真系美国佬同化紧你嗰啲人嘅方法嚟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你拣嘅嘢，佢会帮你安排之余咧，仲系搵人讲俾你听。例如话，诶、我系参加社会运动嘅，咁我想见下啲 NGO， 咁啲 NGO 就会介绍我听我嗱，我哋美国人点样搞，即系诶，就算系黑人， 嗯， 要争取自己嘅权利， 嗯， 佢一样俾你去，仲、跟住搵一个人 escort 你， 嗯， 咁咧有好多人翻完嚟之后、其中一个叫何喜华，翻捻到嚟之后咧就好捻大美国主义， 吓、啊，佢咪凉粉嚟嘅咩？几时咁大美国？ 我后屘我唔知佢几时候转捻咗啦，大佬系咪？但系我听人咁讲， 唔系佢 就系去嗰三四个礼拜呢、个 IVP program， 所以阿爷而家成嗱，你美国佬识做，屌我又识做啫，我中学开始教化你嘅仆街。 哦， 因为呢啲先系用一啲软功咧，系令到你真系人心回归嘅方法嚟嘅。 嗯， 如果你硬功嘅话，即系硬桥硬马嘅，屌我乜打柒你啊，我拉你嘅，我告你咁样， 应该 其实冇用嘅， 应该萝卜与棒子，即系对于成年嘅咁，咪利用梁振英系咁喺度用学院去扣你帽子。 所以呢一次嘅 policy address 咧、亦都同阿爷交代， 嗯， 亦都可以话俾阿爷听，嗱，我有功课交噶。我觉得回归17年嚟咁多个反对力量，因为人心会回归，因为过往咧都系港英殖民地里边咧培养出嚟一啲嘅反对分子。 嗯， 而呢啲人系点嘅咧？做三样嘢：要求香港独立，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即系推翻共产党。 嗯， 勾结呢个外国势力，成班人拥有西方嘅价值。嗱，我有个办法。第一，建立呢啲咁嘅姊妹学校，等佢哋有经常交流，你又嚟，我又嚟，咁样睇下啲样板。第二就系我资助啲学生上去啲交流团。 嗯。 系嘛？梗系俾最好嘅嘢你睇啦，唔通最扑街嘅嘢你睇咩？唔通带你睇维权啊？扑街，睇收地啊！啲工人点样俾人剥削啊？ 哇！咁佢哋又冇美国， 俾人困住喺间工厂入边啊！唔通你睇呢啲嘢啊？ 冇美国佬咁宽容、啊，即系学你话斋，你头先诶讲紧，即使 美国人嗰个立国嘅价值唔同啊嘛， 系啊， 话俾你听，我系有呢个问题，我哋系喺个制度里边，我系自我修正紧嘛。美国人系 power of 呢样嘢啊 ，check and balance 啊嘛。 咁大佬啊，你话我要去睇维权运动啊？我睇拆迁系点样，啲工人点俾人压迫啊？阿仆街，你咪好捻憎共产党？ 唔系、 啊， 系睇嗰样嘢，然后再话俾你。 咁啊，自我修正唔捻到嘛？ 修正到，佢中纪委噶嘛？ 美国佬解释大条路俾你听啦。点我而家总统咩人啊？ 吓，黑人咯、 啊，系咯、啊。我个民权法案写咗乜嘢啊？我大学里面要预留几多学位系俾有色人种啊？喂，我解释到啊嘛？屌共产党点样解释啊？我点样解释我官商勾结啊？我共产党党员立咗咁捻多钱啊？ 我觉得咧， 跟住嚟拆迁你嗰啲 手榴弹收楼啊嗰啲咁嘅嘢啊！ 即系有啲人就即系而家好多香港人啦，就其实系对呢个姊妹计划咧，就觉得话洗脑啊，即系或者系即系呢个交流，我唔系即系我觉得咁样讲，佢目的系好明显，但系事实上系咪真系可以得一厢情愿俾你洗脑？得梗系唔系咁容易啦。咁我亦都可以讲一啲咧，即系其实即系我喺。即係大陸裏面睇，即係喺北京嗰陣時咧，咁睇啲電視咧，有一個好好笑嘅一個報導，就係話有北京咧一班咧義工，即係去咗清遠，廣東清遠咧就去交流，咁然之後間學校咧，好似唔知係嗰啲咧叫做係一啲即係特殊學校嚟，有盲人啊嗰啲咩嚟嘅，即係好 Q 窮嘅。 嗯， 咁但係咧，即係佢嗰啲咩領導啊，嗰啲校長咧請呢班嘅義工食飯啦、然之後開人頭馬喎。 我你老味，跟住然之后一开好事自然 系啊，跟住佢就话哇， 咁搞错，即系嗰啲僆仔咁穷，即系又咁多人捐钱俾你，你开人头马 啊？ 咁然之后呢单嘢咧，系即系喺当其时喺05年嘅时候咧，就成为一单好轰动全国嘅呢个人头马事件啦，就真系、 嗯。所以咧，今时今日嘅共产党同当年嘅共产党咧。是两码子的事、 啊啊。 我最近看了一个故事、啊、我不记得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读错的字叫陈嘉庚，你知不知道、 啊、 嗯，即是当年在解放前很重要的华侨的革命家，即支持过孙中山，支持过国民党，最后为什么他转态支持共产党、 嗯、 他就说陈嘉庚因为即反日筹了很多钱、 嗯、 他说佢翻去內地， 嗯， 建國共產黨同國民黨，嗯、國民黨蔣介石大宴群臣咁樣去招呼佢，使咗好撚多錢， 係啊， 而去到見到毛澤東嗰陣時候，喺、嗯、個嗰、那個咁樣嘅山洞裏， 係咪好禮賢下士咁樣樣？ 文革嚟嗰個係劏咗只雞嚟俾佢食， 哇！ 最後陳嘉庚最後嘅結果就係佢成班華僑。成班喺海外嘅中國人， 系啊， 全部撐共產黨， 系啊， 就係因為佢發覺，喂，大佬，我而家打撚緊仗，你嘥你，我用咗咁多錢嚟籌款俾你打日本仔，你個撚樣就係大宴我，你大宴我做乜嘢啊，阿哥？ 嗯， 毛澤東就醒啦，真係喺個山窿度，仲係隔離嗰個鄰居知道你有貴客嚟，先劏嗰只雞俾佢食。仲系银嘅，因为点解佢都可能系老溪嚟嘅，大佬屌，咁样我系生蛋嘅嘛，大佬佢都唔知几感动， 因为见到你穷啊嘛， 佢写俾美国国会啊，陈嘉庚就话你唔好捻再支持国民党，因为呢个一个腐败嘅政府。哇！我睇完呢个故事之后，屌你睇下而家，屌你咪开人头马，大佬。你问阿 B 啦，阿 B 咁捻多好平嘅酒又好饮，大佬。 唔系，因为嗰啲人系做义工啊。你見到就係話，喂，你喂咁多人捐錢俾你間學校，你屌你嗰班即係嗰班叫領導係嘛，即係攞翻啲錢咧、嗯，完全喺度自肥。啱啊，其實如果你姊妹學校嘅話咧，你最好去嗰啲咩咧，即係嗰陣時地震嗰啲重建啲學校啊，係嘛？然之後你睇下點樣即係宴請你啊，然之後睇下啲咩即係叫做係嗰啲潛規則啊咁樣。 你即係你講緊即系咩鬼？嗰啲咁嘅灾区学校点样宴请你啊？我曾经何时听过一个古仔、啊？即系话说有个系英国大学嗰啲教书嘅人，咁啊走过去四川大学嗰度演讲。咁嗰阵时啱啱08年啲汶川地震，咁喺四川大学嗰度演讲完之后咧，人哋送嘅纪念，即系四川大学送俾嗰、那个嗰个 doctor 嘅纪念品系乜嘢咧？系只捞， 系咪？ 好捻恐怖啊！呢下真系 咪？所以你以前你话认识祖国嘅时候。即系当年嗰班国粹派， 系 即系而家即系学院老鬼啊！屌你咩？你数鸠我数鸠你咩？刘乃强啊！屌你咩？李明坤啊，黄卓奇啊，嗰班捻嘢咧，当年咪就系俾人困捻咗咯。 吓、 去到系嘛？见到人哋咁朴素，喺咁恶劣嘅环境里面， 都仲劏鸡俾你食， 挣扎求存。仲有，即使我冇乜物质生活，系咪啲左教啱听啊嘛？冇乜物质生活，但我人好捻开心。我系为咗呢、這个 精神生活丰富， 你会觉得好似 为咗个集体，你觉得你牺牲自己，你咁样雷锋精神， 自己去 几多难得啊？ 好似去咗乌托邦咁样样。 唔系，而家都系乌托邦嚟噶、啊。你去嗰度交流，人哋一只捞俾你，你去 Con U 度演讲，人哋俾支锦旗你嘅啫、啊。 真系大镬！好，休息一阵。 花生当饭食，我哋香港人最正经。我系肥佬黎， 你真系大镬，我真系准备着。我准备着草。 今日股海变幻莫测，要俯览正经形势，揭开股坛迷雾。我云图文昌尤家 Martin 为大家睇清形势，从多角度分析。花生台重点财经节目，逢星期五晚八点。古海云图，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黄之锋。 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 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 Anthony 阿龙，大军阀 好，翻翻嚟最后一节嘅大军阀啦。咁啊，即系吓阿土伯，你我唔知道你即系睇完呢份施政报告，你有咩感觉啦？但 转移晒视线咯，俾梁振英。 一嚟啦， 将啲好具体嘅问题，包括全民退保啊，包括房屋嘅问题啊，包括教育嘅问题，其实都系转移咗。 系， 就大家关心咗就学院嘅问题。 唔系你知，你 even 其实你嗰、那个嗰、那个叫做房屋问题，佢都系制造紧嗰个矛盾噶。即系其实你嗰班置业矛盾同埋一个叫住屋矛盾，喺度即呢个呢，净系喺房屋问题啊，都喺度搞紧二元对立啊。 好强调一样嘢，话你老尾地用、啊， 佢净系讲嗰个公，喂你老，即系佢而家佢即系公屋已经供应唔捻够啦，仲、要拆出嚟卖鸠俾，即系成栋咁样卖俾居，即系做居屋咁样卖俾人。屌你系咪？唉，黐撚線！ 同埋佢仲好強調一樣嘢，就係保育同埋呢一個嘅發展係有矛盾嘛。事實上根本就冇矛盾噶嘛。如果你睇翻數字， 一嚟啦，就係、是、其實起碼就係講住，即係其實香港人從來都有一樣嘢，其實琴日決戰中環都講過啦。咁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香港人從來，即係尤其係後生仔嚟講，係個住屋問題，唔係置業問題嘛。喂，你老尾，即係你諗下邊個急啲先啦，大佬啊！同埋即係你話你將嗰個公屋拆出嚟全同賣。你卖个价钱，你话仲会平过呢个居屋添？你几平啊？ 出售公屋不嬲都系咁噶啦，唔好当系咩新油啦。 啊， 从来出售公屋都系平过呢、這个即系、 啊。系我知 居屋噶啦。 系、啊、咁今日 多鸠鱼啦，啊、有咩咁特别啫？ 咁啊，今日咧跟冯德川都三百几万啊。 咁啊，即系今日咧就访问咗阿姐嘅。咁即系其实 你有冇睇寻日咧？我唔知系咪寻日定今日？ 系 我哋喺个花生谷里边咧，有人 post 咗一段 HKTV 嘅一个片段出嚟。我唔记得边个 post 嘅，就讲紧一个咧，即系佢用咗另外一个 term， 即系戴嗰啲蒙面盒咁啦。 哦，嗰、那个条女骑士团， 无头骑士团，唉、哎，我唔记得咗。即系其实佢隐喻紧呢个 Visa。有 嗰条友话 上咗岸啦，又沟咗女啦，想结婚。 咁佢就话：我每个月搵两三万蚊就够噶啦，我可以去买层楼。跟住咧，日后咧，我就有一层楼，即系可以买咗咧，就可以换大啲。 佢恨不得做楼奴啊！佢系 喂，其实佢呢一个系一个好嘅反击。其实我都举咗好多次呢个例子，即系 more or less。当然我就冇即系嗰啲编剧咁样去咁煽情啦，系咪？喂，人生就系咁啦。喂，香港人嘅人生就系咁噶啦。一大学毕业出嚟，就真系以为即系 其实唔贪心噶啦。而家呢一代香港人， 世界系我嘅。点样发觉咧？就系、是、我连层楼都买唔到。好啦，我当我买咗层楼嘅时候。我当我第一个要求低啲，买层居屋都好，好啦，居屋因为你要升值噶嘛， 系啊， 到时卖走咗佢，即使补地价都好，仲要揸住喺手，咁咧就买个私人单位，好啦，私人单位个满足个要求都未得，喺新界咧又搬翻去九龙或者香港岛，跟住你越买越大嘅单位，咁跟住谂下，喂，大家有冇反思过我呢一生人为咗乜嘢？ 楼换楼嘅游戏咯， 就系咁。 吓喂！但系呢个游戏，如果你睇翻花生 group 有另外一段片咧，佢就讲紧呢个游戏有限期，个原因系在于香港有2047呢个 deadline， 而共产党唔知道一国一制之后佢嘅土地政策系点样，咁所以咧成个 你放心，共产党为咗沟你嘅话咧，到时咧免地价俾你继续租多五十年。 嗱，此一时彼一时，你讲紧而家嘅啫，但之后发生啲咩事唔知嘅， 即系你而家你签呢、這个即系中央联合声明啊，都估唔到今日啊会话 失效啊嘛， 失效啦， 系啊，喂，正因为咁嘅关系，喂，你见到全香港嘅银行佢唔会做多过25年， 所以我最近有个反思噶，当日1984年签完中央联合声明之后，有好多港珠。就打算移民加拿大、美国、澳洲、英国嗰啲人，其实佢系睇到一样嘢，呢班系 typical 嘅本土派同香港人，就系我唔捻信你香港共产党，我唔相信香港可以继续高度自治同埋呢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用脚嚟投你票， 系啊， 呢班人系醒嘅，我哋都唔少海龙网友，呢班人系醒， 吓 系咪？嗰阵时候我哋仲即系大条道理喺度屌鸠啲人啊嘛，话唉你。即系你即系对呢个地方冇感情啊，冇就喂香港从来都系咁捻样噶啦， 即系攞啲时间，即系攞的地方， 有难民基因， 系嘛？有乜问题啊？喂，我明知唔捻够你共产党斗，我呢啲嗰班癫佬嚟嘅， 系 嘛？ 强弱悬殊，我唔理走捻咗佢。 但八九兄今次又对呢样嘢有回应，佢话愿意招揽呢个移民第二代翻嚟贡献香港。 嘥鸠气啦！你几百尺嘅单位卖咗几百万，成万几二万蚊尺，边 个会翻嚟啊？ 喂，我呢一生人系咪同边个人打工啊？同李嘉诚打工啊？同啲银行打工啊？ 嗯， 同金融界打工啊？扑街！ 佢咪输入外劳咯？佢咪话就话喺金融界里边就招手呢啲专业 sales 咯。 其实佢攞呢个做理由去掩护你想请嗰啲大陆人。 喂，你而家今次呢个雨伞运动里面好多年轻人 啊， 佢只係睇到个表面，以为因为嗰啲人对自己未来嗰个社会流动有问题，买唔到房屋结婚，以为係咁样个表面嘅问题。而係而家啲年轻人已经系串联到啊你成个政治制度嘅问题。 嗯， 我讲咗好多次啦，喺个节目里边，你系官商勾结结构化，喺行政长官千人选出嚟嘅，李嘉诚嗰度有几廿票喺里边， 吓 系嘛？你四大呢个地产商有几廿，加埋百几二百票喺度，跟住你嗰个立法会嘅功能组别，边一个同嗰啲地产财团系冇紧关系噶？除咗社工， 喂，大咁讲， 资讯科技都有啦，严格嚟讲系咪？ 李嘉诚而家投不信任票、啊。 阿哥，嗰班友仔，你一定会继续保障自己嘅利益噶嘛？喺而家呢个制度里边，而家僆仔梗系唔明啦。 嗯， 唔通觉得自己唔得咩？系咪先？有好多好彩嘅就靠阿爸帮佢俾第一个首期，可以买到层楼，上咗车。但而家上唔捻到， 唔系个个咁好彩。 佢所以梁振英好醒啊，将啲问题全部分拆出嚟去处理。 嗯， 唔系连结埋一齐，但系雨伞运动就将所有问题变成一个宏观嘅问题啊嘛， 嗯， 变成一个官商勾结嘅问题啊嘛，变成一个民主制度嘅问题啊嘛， 嗯， 好啦，你逐忽处理，我睇你点样处理， 嗯， 咁咪带你上去即系、就是、上访咯，交流团咯，跟住俾啲咁嘅公屋你咯。 同时间就话咧，你青年问题咧都系冇地方发泄精力啫， 就是有新潮舞会。 咁然之后咧，就当呢个青少年问题一个扶贫问题。 青少年好贫穷？ 唔系，咁其实如果你净系讲住楼嗰方面系好贫穷嘅，老实讲，因为其实你第一日你已经剥削咗佢嘛。 你睇下新加坡，如果你话真系要学新加坡，你先学新加坡个房屋先啦。李光耀几聪明，每个嗰啲祖屋都有千几尺，仲系实用面积嘅，大 概 系啊。 都系大到你唔信啊！用个套房添啊，大哥，系咪？点解你唔学佢咁做？香港冇地方咩？ 嗯 ，cut 少少就得啦。 嗯， 郊野公园系嘛？ 唔系，但系问题 是，喂，系港英嘅年代， 系啊， 英国佬咧就系一个计谋嚟噶嘛。 嗯， 喂，大佬，搞到我哋真系好似狮子山下嗰啲横头冚公屋咁样。 嗯， 系咪？七十尺，屌你，我都唔知道当年阿爸阿妈嗰呢班点样做爱嘅，大佬就系大佬，连个房都冇埋，大佬。 嗯 系嘛，跟住要去公众浴室去冲凉， 系 周围俾人偷睇冲凉嗰啲女，大佬真系系嘛？嗰、那个年代咁点样过咧？我真系你而家同我讲个年代加戆鸠啦，嗰、那个年代啊，新加坡已经唔系咁啦。 嗯， 我哋香港其实四小龙里边啊，我哋香港其实实际上边系赢新加坡噶嘛。 嗯， 喺竞争能力上边， 嗯，但系咁 点解我哋嘅住屋问题会系咁严重咧？点解我哋冇人哋有中央公积金，有摇篮到坟墓咧？点解我哋冇一个即系广阔少少、人口密度低少少嘅居住空间咧？ 嗯， 喂，呢个问题就系因为你系帮紧啲大商家、大财团去背后炒楼啊嘛。我哋以前个目标系点啊？第一层楼买居屋，卖咗佢之后，跟住再咩？咁我哋个 expectation 系啲楼价系不断上升嘅。 嗯， 否则我系累积唔到我财富嘅。 嗯。 咁你要睇你自己醒唔醒啦，上咗岸梗系梗系话自己醒啦，咪上唔捻到岸嗰啲人，咪继续喺度搏咯。女又唔紧捻咁沟，又沟唔捻到女，屌你冇女，冇 似我咁捻样， 冇屋你点有女啊？而家喺个港女嘅年代，如果唔系老丑花生，点会期期讲咁扑街？系咪先？ 吓，喂，但系咁讲，即系你头先讲翻新加坡有摇篮到坟墓，但系新加坡人佢经过咁多年有民主。有民半民主運動嘅嗰個洗禮，佢自己都喺度反思緊。咦，喂，新加坡雖然有祖屋，但問題亦都有好多人做樓奴。新加坡亦都有好因為有你壓制言論自由嘅問題，所以令到佢哋嘅電影、佢哋創業工業唔得。佢哋已經開始慢慢就將 開始反思緊啦。 係啦，開始反思緊。 即係話對新加坡人嚟講， 嗯， 我唔係淨係一個動物嘅權利， 係啊， 食同埋住嘅， 足恥之榮辱。 同埋你最叻嘅新加坡人，其实大部分都系移民咗嘅。 系啊，好多 系唔愿意留喺呢个地方，因为点解咧？ 即系我九十年代开始喺嗰度有啲工作喺度做啦，而家都有少少啦。 嗯， 喂，你嗰个法国嗰个地方好捻闷噶， 系好捻闷嘅。你就算去旅行都好闷啊，其实讲真， 嗯， 即系唔知做乜烂嘢 啊。即系你嗱，你对外 啱你呢两个肥仔咯。啊系冇捻过瘾嘅，一系就你麻佬去，你就去佢嗰个叫鸡乐园， 系啊，卡兰嗰边啊嘛， 夜兰好似叫做 点啊嘛，你都未去过，你 我未啊， 我喺咁样住， 你喺新加坡好开心，即系做星珠嘅啫，等于 系啊， 喂，呢个地方几闷啊，你话香港都仲有，就算你讲殖民地年代嗰阵时候，即使我冇住咁捻大地方，喂，大佬我噏乜嘢？都唔好捻大镬， 系啊，即系你嗱，即系学阿边个话斋，学呢个黄秋生话斋，你即系如果你喺新加坡咧，即系 Steven， 即系食屌粪嘅啫，即系三样嘢嘅啫，大佬啊，咁唔系即系但嗱，其实呢即系除咗呢、這个即系吓房屋问题啦，喂阿土伯，喂即系吓可能即系对于你嗰单生意，你自己做嗰啲会计吓、啊，即系可能都有影响吓、啊，即系而家突然间。 我知道你想讲咩、啊、就係、是、呢个投资 系 系 啊， 因为好多呢嗰一千万呢都要我哋啲会计师去 certify 究竟佢有冇一千万。 係咩 係啊要㗎。 系 你咪好伤囉咁样。 帮佢喺呢个人民事务处填嗰张表啊咁样啊。 啊咁你咪好伤咁样。 冇啊我冇乜呢啲生意 ,sorry。 突然之间会咁样做 呢。几千蚊㗎咋帮你即係画只龟落去。 喂即係有一赚赚啊你真係。 咁咪一带佢自己本身即係因为投资。 景洪大镬啲。景洪疑问啊，关景洪大我 唔系，但系阿关景洪佢话即系对佢影响唔大，即系佢话佢自己本身嘅业务咧，就其实好 diversify 嘅，你知啦，即系你除咗呢、這个即系最热门嗰啲啊，即系美加之外，又仲有阿鲁阿图啊嘛，大佬啊， 同埋江比亚共和国， 你唔使同佢担心啊，大佬，但系佢就 话，你知唔知点解啊？其实佢系赚两笔钱嘅，佢先去江比亚共和国同埋阿鲁阿图之后再翻翻嚟香港啊， 哦，即系成为呢个江比亚专。 同埋啊，即系你真系喺嗰个成个生意里边咧，其实佢影响几大。 系、 即系头先你喺度举我哋啲例子啦，即系好多会计师帮佢 certify 啦，即系眯眯人眼就签落去噶啦，因为嗰啲嘢好容易 verify、嗯。你有冇一千万？因为你唔计楼嘅话， 嗯， 系咪你都系买基金啊，买股票啊， 仲有银行户口嘅 cash。 系啦，咁你所以你好容易 certify 到咁佢有冇一千万嘅。 嗯， 但我觉得最大嘅影响喺边度咧，就系、是、如果你嗰啲投资移民嗰啲生意嘅话咧，即系例如关景洪嗰啲咧，其实佢系赚两笔噶嘛。 嗯， 系咪先去阿罗阿头，跟住再搞香港，同埋你都系 worthwhile 嘅。对嗰条友嚟讲， 嗯， 第一我要走嗰啲钱。喺內地貪污完之後，我點撚樣走啊？ 係啦，係啦， 我得 咪投資喺香港咯。 啱啦，嗱，你頭先嗰個就係講個重點啦。即係其實點解突然間係無聲無息，又冇諮詢，突然間會停咗呢、這個即係叫香港嘅金蛋，即係呢個投資移民計劃咧？喂，即係其實十年嚟，唔係十二年嚟係為香港帶嚟咗二千億 嘅 喎。 我覺得有少古怪嘅，背後可能有少陰謀。我用陰謀論嗰兩角度分析咧，就係阿爺都叫佢停， 唔係。其实呢个阴谋呢其实好多人讲咗㗎啦。 係咩好多人讲咗未睇今日睇我。 讲咗啦。其实呢就好似呢个呢叫做第一财经啦，即係其实大陆嘅一个内媒啦，就第一财经呢日报就讲就係话呢。 呢个系贪污嘅温床。 呢个呢唔系佢点解要叫停呢个投资移民，系因为呢系配合大陆即係呢个反贪腐嘅斗争。咁佢又举咗一个例子嘅，佢举咗一个即係粗略嘅统计啦，就係话即係其实啊由呢、這个即系频频曝光嘅呢、這个即系最近呢个佳兆业啦爆煲啊嘛系咪？咁佢就话揭发咗好多即系房地产企业嗰啲老总咧都窝喺香港，而唔愿意翻到去内地咧就配合或者系接受中纪委嘅调查。咁啊，即系以过去一年嚟计啊，即系原来即系由旧年嘅六月去到而家，香港嘅投资移民咧系有嗱有两个现象，第一90%都系大陆人。 嗯、 即系投资移民过嚟香港啲咧，系 90% 都系大陆人，而呢 90% 当中咧，系 90% 咧，系净系要身份，系冇系唔要嚟香港嘅， 吓， 系净系要张身份证啊，即系好似阿边个，即系好似阿郎朗啊，即系或者系即系好似章子怡啊啲咁样嘅就纯粹系，即系所以话有啲人咧就好 Q 开心啦，唉、哎、开心啦，就唔会见到啲强国人啊又剩，其实呢班人从来都唔喺度住嘅。即系，但系佢又买咗层楼，佢攞啲钱嚟买一层楼，但系又唔 Q 租喎、啊， 就摆喺度，叫做即系等住佢自己金屋咁样嘅啫。 唔系，佢攞嚟炒嘅，大哥 攞嚟炒咧。 因为你有香港人嘅身份嘅时候咧，你唔需要俾买家印花税啊嘛。 啱、啊，系、嗯。 因为最近你开咗呢条桥出嚟啊嘛， 系、啊、喎，系喎、啊啊，绝对系喎、啊，呢、這个系喎、啊。 即系除咗有呢个 special stamp duty 之外，仲有一个 buy stamp duty 啊嘛。就系如果你系香港人嘅话，你就唔需要再俾多少少一倍印花税啊嘛。 系、嗯、啊。 公司都唔得啦，系、 嗯、 咪 啊？ 呢个系其中嘅方法嚟嘅，就系佢攞咗香港嘅 residence 嘅。 一嚟啦， 其实你又好傻嘅， 一嚟啦。 第一，阿爷其实都系要阻截咧呢一班友借呢、這、一个嗰咁嘅漏洞， 洗黑钱啊！ 嗯， 我哋洗黑钱 系啊， 嗯， 同埋你唔知啊，张五常都拎去深圳啦， 系啊。 因为美国 通缉佢啊，话佢卖古董啊嘛。 如果你留喺香港嘅话，你可以俾美国通缉啊嘛。 系啊， 同样嘅道理。所以如果而家你取消投资移民呢个计划，老实讲，你问我，我赞成。 嗯， 系嘛？你唔好俾个包仔喺度上下其手。 嗯， 系嘛？喺度炒卖我哋嗰啲即系股票，攞完 residence 之后炒卖我房地产，虽然而家唔计。 嗯， 系嘛？但系你问我。大把移民公司，但有其他桥嘅，台湾咧、 嗯， 澳门咧，系、 嗯、 咪？嗰啲仲系仲正、啊。 咁你唔好净系搞香港咯，但系其实嗰啲人就未必帮衬。 香港老实讲，而家都一国一制啦，仆街喺度，你估可以走得甩咩？ 唔系，但系问题佢哋冇地方走嘅时候，对佢嚟讲，即系俾嗰啲 buy stamp duty， 佢哋都冇所谓噶。即系最紧要喺香港有资产喺度俾佢炒啊嘛，同埋香港嘅楼对佢嚟讲系最好嘅保障。 唔系，你而家有沪港通咯，你去炒股票咪沪港通咯。系咪？ 嗯， 唔系，不过其实咧，即系其实嗱，佢截咗呢、這个，即系停咗呢个叫投资移民啦。其实嗰个叫做系，即系原来几多行业都受影响。 我觉得系爷个 order 嚟嘅， 系嘛？ 系啊，一睇就知道。其实 阿爷个 order 嚟嘅， 呢、這个尤其是习近平咧， 唔系政策问题个角度考虑， 嗯， 唔系反王嘅角度考虑、 嗯， 部分啦。即係客觀效果就系话，其实我都唔系好想太多即系内地人嚟嘅、 嗯， 但系真正要做嘅话，如果我系佢。喺、 嗯、 中港矛盾咁激烈嘅时候，第一、那个专业移民应该要收紧、 啊， 因为点解咧？你抢紧个中产阶级嘅工。 喂、嗯，但系问题佢开放专业中产移民，但系就喺度阻截投资移民，呢、這个唔合理噶嘛？ 系啊，同埋 冇错，因为点解嗰个竞争系仲激烈？ 系啊，同埋 你谂得清楚，嗰、啊、班捻样。系投资移民俾一千万嗰啲全捻部都系暴发户嚟嘅，大部分 系啊， 即系嗰啲能力其实唔系好捻高嘅啫。 嗰啲唔系专才嚟，其实 我就惊啦。我哋嗰啲人点解惊咧？点解嗰次好多人拍手掌就话有一个内地嘅会计师读完即系港大，跟住喺香港攞到个牌嗰啲，车捻死咗个个喺度拍手掌，唔捻系人嚟嗰啲。喂，嗰啲人其实最捻劲，我话俾你听。 系啊。 即系佢真系同你抢饭碗啊！因为点解佢有市场喺内地？例如佢嚟自上海嘅，咁我上海有 connection 啊嘛。 喂，呢啲人我哋先惊啊，系、 嗯、 咪？ 但问题， 如果你唔放风嗰度，其实你系冇真正反王嘅。 嗯， 如果真系要做嘅话，如果我做即系 policy address 嘅话，第一，我会限制自由行。令到个中港矛盾系减低，令到香港嘅地铁大家唔卵使咁逼，系、 嗯、 咪？去到嘅时候唔使过多 系自由行先至最大问题，因为嗰个流动人口系搞到即系香港系咩嘛？ 打击水货， 嗯， 点样做法？我哋驻扎啲人喺度支持你哋喺度吹嘅啫，系咪、嗯？第三，你一定系要做嘅就系投资移民同专业嗰个咧，你系收紧， 系咯， 同埋个限额咧，个 quota 咧，或者要求咧，个 requirement 要提高 ，quota 减低， 嗯。 令到嗰个摩擦系唔会咁严重。 嗯， 你唔系净系 address 呢一个嘅投资移民嘅问题咯。 系咯，所以先咁讲。你话梁振英 呢个系 order。 嗯， 阿爷俾你个 order 就系你唔好借呢个机会，我走晒啲钱走。 嗯， 但如果你真系为香港， 我点 check 啊？你咁捻多喺度。 啊、 但你真係为香港政府收入嘅话，你就唔会咁諗㗎喇。 唔系，其实讲真啦，即係你就係讲嗰个，即係你就係讲呢个习近平嘅 mindset 呢，好明显㗎喇。佢唔淨止香港啦，佢甚至乎同好多国家其实都签订咗協议啦，就係话其实追截嗰啲叫做系一啲捐款外逃嘅即係资金㗎嘛，甚至系同即係当地国家去分赃㗎嘛，係、 嗯、 咪即係已经系去到即係无所不用其极啦，其实系、 啊。 即係打击呢个叫做系即係资金外逃呢，已经系一个即係其实系系如火如荼嘅一个政策啦，已经系。 用我哋即系花生台 即系排第一嘅国情专家索罗边个讲法？呢个一定系同拳斗有关系。 我谂应该唔系拳斗， 因为习近平呢要打击呢个异己，所以咧你嘅呢个江派嘅人马咧就大家都系疑问， 然之 后 就一大堆人名乜乜乜嘅。 系啊，个 tree diagram 咧就喺度数落去，系嘛？咁所以咧，根据佢嘅 tree diagram， 发觉全部都系呢个江系嘅人马。所以咧，全部咧就系打击呢个嘅投资。 而最后尾仲有一个咩？仲有一个即系叫做 punch line， 就系因为我打小报告啊嘛。 黐捻线，唔系。但系问题，如果你用即系你用翻琴日礼拜三啊，萧兆涛讲紧中国而家个问题系在于，因为中国已经用尽佢嘅人口红利，佢冇办法 劳役思拐点。 系啦，佢冇办法再利用工业或者其他嘅投资方法，就走去寻求增长嘅时候，呢啲咁嘅资本外逃对于中国佢自己本身 个 经济发展系非常之伤噶嘛， 几乎去到末日恐慌嘅地步啦。系啊，你而家大陆咧，佢自己本身嗰个地方欠债又犀利啦，系嘛？同埋即系其实你地方欠债就旧年已经话二万几亿啦，已经系。 咪同埋佢亦都冇日本佢嗰个地方债都系好犀利嘅，但系问题日本佢可以利用好多唔同嘅地方投资，甚至佢利用贬值吸引返例如 Canon 啊、Nikon 啊呢啲咁嘅咁样嘅大商家返返嚟日本嗰个设厂，去利用 Made in Japan 呢一样嘢提高佢嗰个嘅即係品牌定位嘛。 而且你唔係但你日同日本你冇得比，日本呢真正爱国而且係付诸实行，真係会同你顶嘅。 係 啊，但你大陆人呢就真係其实知道，即係大陆呢即係其实本身末日将近嘅时候呢，就即係揸住啲钱个个諗住呢即係其实攞出去嘅。完全唔同嘅呢样嘢系， 你谂下，同埋你大陆本身，喂，日本改革开放30年，佢最少有 Toyota， 佢最少有 Nikon， 佢最少有 Canon， 但系问题 好多牌子 系啦， 好多品牌， 你最少，但系问题你香，即系你中国改革开放30年，佢有冇建立到呢一啲咁样嘅品牌，令到佢 淘宝算唔算啊？ 阿里巴巴咯，大问题你即系你甚至环球时报啊，喂李嘉诚迁拆唔紧要啊，我有阿里巴巴，我有小米啊，但系问题呢一班人，喂佢真正嘅嗰个增值能力喺边一度，其实好有怀疑喎。 讲开李嘉诚，我喺党外笑谈里边咧未补充嘅观点，其实咧某程度上，其实系李嘉诚再投一次香港不信任嘅票。 系啊， 呢个 move 虽然喺表面上，是同即系呢一个嘅拆迁唔好拉上关系，但系呢一个咧，佢系先警告你，就话我已经喺呢一个嘅 Cayman Islands 先啦，中文嘅， 开曼群岛， 开曼群岛注册，即系我随时，如果佢真系取消埋上香港嘅上市，再取消埋香港嘅业务，佢将佢 diversify 嘅话咧，就系、是、李嘉诚投你不上嘅票，李嘉从来唔系好忠心于阿爷嘅啫，系只系忠心于钱嘅。 唔系啊，更做一样嘢。喂，你要明白，喂，当年邓小平当政嗰阵时，系请李嘉诚上去。喺佢嘅角度嚟讲，习近平你算老几啊？ 有啊，胡锦涛临落任之前都揾过李嘉诚去深圳嘅。 系啊， 系咪？而家你习近平咁强硬，屌你乜搞下搞下， 完全买佢账啦。 喂，大佬，周永康你又搞，薄熙来你都咁搞，屌我李嘉诚系老几啊，大哥？喺你成个13亿人民嘅大国里边，大哥。喂，我唔俾啲下马威你睇，喂，我会 diversify 嘅，即系我会多元化嘅。虽然而家做唔到， 吓、 长实依然香港嘅主要嘅业务嘅收益40%， 系啊， 呢、這个和黄仲大获80%， 系、 但系佢借呢个所谓嘅重组，嚟迁拆，其实第一步，系冇意义嘅， 系 risk control 咯。 At this moment 系冇意义嘅， 嗯， 但系其实我系俾一个警告，俾个信息阿爷， 嗯。 亦都系对有啲人嘅阴谋论，就话对人民币系投不信任票。 系啊， 因为佢惊你嗰个币值嗰个波动系影响到佢嘅生意。 嗯， 但系从政治嘅角度讲，李嘉诚系其实喺临老，即系临呢个 吓行将就木之时， 系俾个警告你咯。即系我李嘉唔系小嘢噶，你谂下当年，如果你讲翻历史，霍英东同老共 friend 啦啩，包玉刚 OK 啦啩，李嘉诚系其实好敏边嘅啫。 嗯。 佢真係黐英之多嘅啫，英國佬亦都醒佢嘅命， 系咪俾个和王你？点会俾个香港电灯你？ 系啊， 喂，大佬呢啲稳定收入嚟嘅系咪？ 嗯， 系咯，养住你等于系。 唔系，但系同时你讲紧嗰啲迁拆，你会见到李嘉诚佢自己或者李氏家族佢自己本身主要投资已经慢慢 shift 过去欧洲嘅嗰啲咁嘅电力啊、水啊，以至到电信嗰啲咁嘅行业，亦即系话俾你听，我唔一定要靠炒楼发达嘅， 有难度咯。从李嘉诚嘅经验嚟讲咧，其实你真系赚得到钱嘅，真系掂嘅，都系香港。 系啊， 嗯、 所以佢一方面佢就会讲：，喂，我唔会走嘅、 嗯。 另一方面，你做呢咁嘅小动作，屌，我都估到阿爷估唔捻到你咩？系、 嗯、 咪？呢、 嗯 這个此其一，此其二嘅就系、是，喂，你李嘉诚过去嘅财富其实系英姿一手捧出嚟嘅。 嗯， 阿爷系有呢个阴谋嘅估计同埋判断。 嗯。 当年和记黄埔你点买到啊？再重复一次，香港电灯你点会买到啊？ 嗯， 系明醒你啦，啊、大哥。跟、啊、住你个仔，我唔讲李泽钜啊，李泽佳其实系好，又系好中意玩呢啲嘢嘅人嚟噶嘛。 嗯， 哦， 你嘅 now， 你嘅信报啊，跟住你又突然之间即系收紧呢个信报，即系嚟示好。屌，根本你就喺度玩紧共干。 嗯。 你就喺度同我玩緊 politics， 吓 啱啊！ 增田幸我 喂，全家都系睇住嘅钱做人。 嗯 ，politics 只系佢嘅工具， 嗯， 唔系佢嘅价值。屌你，嗰阵时讲到李泽楷，屌几捻多僆啊！ 嗯， 啊 Charles Mock 又系佢条僆，陈淑庄又系佢条僆，几捻劲啊大佬！跟住话佢只系民主派，屌你吓捻死大佬！喂，其实李家玩政治，其实。背后全部都是从生意出发， 系啊， 嗯，但你见佢个判断好耐人寻味喎，真系， 唔系佢准噶，你唔好话李嘉诚其实如果做特首好过，点解梁振英一百倍咁家产？佢识玩呢个平衡术咩？你睇佢嗰日讲嗰句说话已经知啦， 嗯， 系嘛？我啊赞同咧，应该系通过政改方案嘅，不过凭良心讲， 吓、 啊，凭良心讲、啊，对我生意冇乜影响。 嗯、 屌你咪食两道扑街， 所以你咪冇李嘉诚咁嘅智慧咯。即系李嘉诚讲，啲人问李嘉诚收唔收购亚视，李嘉诚答不佢，你觉得我好得闲？ 所以咧，香港人咧，真系要想学呢个李超人嘅话咧，真系要年年咧听下咧阿李超人咧喺呢个股东大会里边咧个发言嗰啲记者招待。 喂，所以啲人问你，喂，你系咪真系走去买呢个香港民族论？你系咪应该要学翻同一个答案咧？ 即系点啊？ 你觉得我真系好得闲？ 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啊，下星期再翻嚟， 拜拜， 拜拜。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